ChinesePod.com 佳佳，我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消息？不用考试了。比这个还好，有个选美比赛快要开始了，你一定要去参加。哎呦，别开玩笑了，我怎么够格？你不够格，谁够格？佳佳，你这么漂亮，而且博客也写得这么好，不去太可惜了。是啊，我如果有你一半漂亮，肯定马上就去。那你们先说说是什么比赛？ 博客小姐参加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博客。选美和博客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比赛不只是比谁漂亮，最重要的是比头脑。你既有外表又有内涵，博客小姐肯定是你。是啊，是啊，报名已经开始了，你赶快去吧。需要穿比基尼吗？那样的话，打死我也不去。 不需要，这个比赛比的是头脑。 最重要的是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你读你的博客。 好了好了，那我试试吧。 耶，佳佳要出名了。